2019年，我哋 MyRadio 台长梁锦祥嘅著作《癫狗编辑室文集：香港之死》反应空前热烈，已经抢购一空。今年再接再厉，台长梁锦祥会喺今年推出一本全新嘅《癫狗编辑室文集：香港滥炒之城》，而家已经有现货喺普罗发售，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，每本特价港币130元。为免向遇，欲购从速。 贯彻声势力竭，继续青筋暴现，身体力行，隔空发功，郁敏踩墙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即系我记得咧，我睇佢哋初选嘅论坛又好，见佢哋拉票又好，几个后生仔揸住个咪，所有呢啲年青嘅嗰啲啊，包括袁家伟啊，而家好高票嗰啲，个个即系大大声系嘛，就话呢个选举咧就是一个冇筛选嘅选举，系嘛？呢个选举咧系即系吓，即系可以反映到真正民意嘅选举，讲呢个初选系嘛？咁當然政府就回應你，屌香港係冇初選嘅，你屌你香港 冇公投法，冇初選。 喂，你攞我講，我當年嗰個五區公投都17%投票嘅，係咪？ 50萬啦， 係咪？50萬、50幾萬，17% 嘅選民，17% 啊，大佬，嗰陣時係講，你而家係講緊要係舊年投票嘅人嘅10%啫，你明唔明啊？咁而家你呢個60萬。就連連我嗰陣時嗰17%都冇嘅，你知唔知啊？因為嗰個選民人數多咗好多嘛，你明唔明啊？係嘛？所以嚴格嚟講，我嗰次我認為係失敗。失敗嘅意思就係因為應該要攞100萬票以上，你明唔明啊？有你民主所有非建制派嘅人佢支持者去投票，咁、那個公投先叫做成功，係咪？基本上係失敗嘅。所以你呢個初選，屌你老母，同我哋嗰個五區公投係咪？即系，但系当然啦，你嗰种就唔系话即系真系去投，又系投票站喎。不过我哋嗰阵时就系用嗰个补选，系政府即系选举事务处，佢要安排呢个补选，咁样入去投票嘅。咁你呢个咧就系违反限聚令投票，系嘛？都有咁捻多人，咁都算系多人啦，系咪？系嘛？所以戴耀廷眼镜，我哋都掂眼镜。嗱，我就唔会去评论你嗰个初选啱定唔啱，系嘛？系咪反映民意？同埋香港人基本上系咁啦。而家就屌你有票投，佢又觉得已经系出捻咗啖气噶啦嘛，系咪？佢唔理个投票结果可以有代表啲咩意义，呢、這个唔重要嘅。啊，香港人真系第一啦！你睇到 Facebook 啊，香港人真系冇得顶啊！我好捻中意香港人啊，咁我又好捻中意香港，咪日日喺度屌你乜？呢两日咪打飞机打捻到系嘛？咁但系你要睇下，跟住落嚟，屌你乜？佢咁捻样讲嘢喎？呢一个初选结果只系参考性嘅啫，唔一定出。譬如講嗰個滿額嗰、那個，即係嗰個區，譬如話你諗住攞4席嘅，你就出4隊，係咪？而家可以出5隊、6隊喎，以港島區為例，咁撚樣都得喎，係咪？咁不如而家長毛排第9，新東出9隊啦，係咪？屌唔撚可以咁樣噶嘛，大佬，係咪？出9隊你互相廝殺，你死撚梗噶嘛係，咁啊嘛，因為如果你預計新東最多係攞6席嘅。是吧？咁你咪6隊咯，咁你排1至6嗰啲咪去选咯。咁你而家仲可以，喂，中间有人俾人 DQ， 系咪？你可以放下风啊！屌，嗰个旧阵时港独嚟噶，咁屌你老母，乜捻都得啦！而家做，屌你老母，你班唔家产，我话俾你听，你乜捻嘢做唔出啊？系咪？唔可以咁嘅，我话俾你听，系咪？你仲喂，屌你乜钟庭耀？系嘛？钟庭耀，另外嗰个副总监啊，屌你！ 钟剑华 系嘛？再加个你戴耀廷，你3个学者嚟，有冇乱咁嚟啊，大佬？系咪？黄碧云而家排第几啊？屌你！ 3000幾票啊！3000幾票啊！总之系嬲尾啊！黄碧云啊，第7啊！我呢度有个数， 嗱，而家岑子杰排第1，公呢个香港众志个排第2，毛孟静都排第3啊！屌你真系， 冯俊达， 屌你毛山税务机好嘢啊，系嘛？冯达俊系嘛？冯达俊应该系公民党噶系嘛？呢个 何启明 系民协咯， 刘伟聪，呢个律师， 刘伟聪就因为年纪大都挂埋啦， 係咪啊？跟住黃碧雲，跟住就劉澤峰、安德里。 嗱，其實咧呢份名單，你而家排前四名嗰啲咧，都係我哋喺即係我初初就估。即係劉偉聰都可能入到前四名嘅，咁你有個無牙敏症，佢咪瓜得咯？岑子傑同張坤陽就一定係第一、第二噶啦，大佬。岑子傑係民陣嘅發言人，該成年民陣搞咁多次遊行係咩？佢去新東選又贏，九西又係贏嘅。我而家話俾你聽，除非你搣撚咗佢落嚟啦，咁啊照計唔會啦，呢、這個泛民噶嘛係咪？咁所以呢啲人咪就所以做議員有冇得做係講條命嘅。喂，你岑子傑。屌你嗰陣時寫文年嘅時候，我做主席嘅時候，係咪？佢係有份搞嗰啲性別運動，因為佢係同志嚟噶嘛，係咪先？係咪？嗰陣時佢都唔活躍噶，係咪？就係、是、一個民陣，屌你咩？即係左膠噶嘛，民陣係你左膠就要屌你老母陶君衡個老婆話事嘅，咁你岑子傑呢啲係咪？咁咪可以做撚咗啲發言人發達啦？黃岸元做發言人嘅時候唔係咁嘅時勢啊嘛，大佬，屌你老母要講時勢噶嘛？做黃岸元做召集人嘅時候唔係咁嘅時勢，唔係黃岸元按把都做撚咗立法會議員啦，所以呢個係冇得傾嘅，你一定係時勢係嘛？即係你喺嗰個勢度，你咪有機會咯。嗱，你好似張坤陽呢啲又係㗎，係嘛？ 國際線 咁而家更加大家清楚香港眾志點解要解散咧？佢唔係怕死，佢後屘佢移形換影啫嘛。而家就搏唔撚使被 DQ 啫嘛，係咪？你好積極，我上次講咗啦，我好撚老撚討佢哋解散呢個黨嘅，係咪？唔係你一般人所講話留得青山在，哪怕冇燃燒冇理由正面同佢對抗嘅，屌鳩我啊嘛，係咪？咁而家佢咪有選舉，係咪？佢呢個選舉策略嚟噶嘛？個黨解散係，跟住你就俾共產黨俾左派啲人笑你。你睇又解撚曬個黨啊，係咪？呢個梁仲恆又解散嗰、那個嚇，乜撚嘢香港乜撚嘢咁撚先個咩族民族陣線啊咁，咁啊俾人笑鳩你咯。咁其實唔係、啊，佢係為咗選舉、啊。啲張坤陽排第二啦，嗱黃之峰啊排第一啦，係咪？屌你，唔每一區都有香港中資嘅人，係咪？即系我忽生其想啊！屌你冇可能真系一个都唔捻使 DQ 啊！ 三十五加嘛，等你 一个都唔使 DQ 啊！你信唔信咧？真系有可能喎、啊，系咪啊？你个个吹到实 DQ 啊嘛！你呢班人喺参加初选之后，从来冇话反对国安法噶喎、啊，啊，从来冇噶喎！你数翻呢扎，屌你有冇参加泛民初选嘅？ 完全系唔讲噶， 唔捻讲噶，直情系 唔讲， 系咪？就算喺論壇度，屌你咁樣，大家耳問下呢啲問題都好，個答法就係、是，屌你咩，即係都係模棱兩可個鬼鬼祟祟嘅喎，好似岑子傑咁樣，屌你，我唔可以怕 DQ， 但係我哋亦都唔會碰冚個頭埋牆咁樣喎，咁樣講嘢喎，幾撚狡猾啊！你知唔知啊？屌你老尾，咁就係為咗選舉啫嘛，係咪？咁我覺得冇所謂喎，屌政治就係、是。政治就係俾嗰啲奸詐嘅人玩嘅，屌你老母！政治可以叫你唔違法，唔可以包括你唔欺騙喎，屌你！ 因為欺騙係唔係違法 嘅？欺騙唔係違法，屌你點紅點綠啊！屌你冇政綱啊，貨不對版啊，嗰唔違法噶嘛，係咪先？嗰唔會違反，屌你！ 呢個商品違商品條商品條例啊！大黃碧雲冇得救噶咯，黃碧雲3765票。 啊，都好多啦！胡志伟又瓜得党主席，又喺九东，咁你要保捻住阿志伟哥咧，系嘛？屌，逢系叫志伟都閪人嚟嘅。喂，你保捻住个志伟哥咧，咁即系点啊？你搣捻咗边个？喂，快必都排第四喎、啊！屌你啦，咪真系 快必高喎，快必高喎佢啊， 系嘛？咁、啊、你俾阿志伟哥去选，咁快必点啊？你明唔明啊？屌你乜同佢死捻过啦，快必啱唔啱啊？啱啊！屌你老味真系，你唔系咁，你一定系大乱嘅。而家跟住落嚟，讲唔捻掂数噶喎，系嘛？所以即系咁，你点咧？你有冇谂到屌你乜嗰个李家大个观塘区议会嗰个主席啊咁捻高票咧？系咪系咪谂唔到咧？因為17万票佢可能又唔會咁高票咯，62万票佢咪會咁高票咯，就係咁咯。而家你戴耀廷唔止跌眼鏡，屌你老母！你即係你而家慣低添啦，直情係啱唔啱？你原本就你哋大家已經屌你老母密室規劃咗邊啲人出噶嘛？仲有最撚好笑就話另外有一份。即係呢個 Plan B 名單，但係驚 DQ 又唔公開噶嘛，係咪？咁到時先揞出嚟，大家有共識噶嘛，係咪？係咪咁咧？咁係咪亂撚曬龍咧？你話俾我聽。咁而家報紙 或者傳媒的報道，是不是要看你的選舉結果那個那個大家得票的排名呢？是不是這樣看呢？是不是？那譬如那個狗西這樣，那你怎樣可以掹到這個即是黃碧雲上去呢？那黃碧在黃碧雲上面那個劉偉聰那個大律師不是屌你了嗎？不是要跟你反台啊？那不如這樣啦，成份初選名單九個人都給他參選啦，屌你了，這樣就行了。我屌你了，看你到時拿兩席還是三席啦。好笑。還有在舊西呢，我要告訴大家，這個四對二呢，這個是很不合理的。我告訴你，是應該三對三。那你猜今次可不可以四對二？即是人家翹埋隻手，是吧？當然咧，投票率高，即係泛民個機會就好高嘅，係咪？咁但係如果你真係話，喂，我唔係，譬如話我諗住攞四席嘅，咁我譬如九西，我就對五張名單去，或者六張名單去，咁你唔瓜得，你話我屌你乜？你到時你三席嘅啫，可能攞唔到四席㗎，有個咁嘅風險喺度㗎，係咪？除非你配票配得好，即係，唉，所以真係唔撚識講。即系咁样都有得玩嘅，屌你啦，尾真系啊！咁而家咧就民主派嗰几个咧，黄碧云啊、胡志伟啊、涂谨申三位大佬都瓜嘅，其实尹兆坚都瓜嘅，新西应该屌你啦，俾佢梗系吊车尾，系嘛？咁啊，林卓廷喺新东又系吊车尾，系嘛？咁呢啲咧相對比較後生啲啦，做咗一屆啫，我都覺得冇所謂嘅。希望佢跟住嗰屆屌你諗好認真啲、夠僵啲啊！你憤少堅，雖然你叫我撲街係嘛，咁我都唔希望你撲街嘅。咁你屌你咪減下肥，屌你啦咩係嘛？你學下黃毓民試下一撳咁啊跳上張台，你跳一次俾我睇就得噶啦。咁我就唔屌你噶啦，以後都 OK。唔係我就黑看撚住你憤少堅。你學到我2016年咁跳上張台咁樣一下啫，唔撚使撳嘅，砰一聲。你而家跳撚到上張台嘅話咧，我就以後都唔會及你嘅。屌你老尾，我仲要擦你鞋添。你試下跳一次俾我睇下。屌你老尾真係，所以真係，喂呢、這個真係，我覺得戴耀廷你呢鋪真係，我哋咧作為即係傳媒監察者咧。我哋係唔撚會放過你哋，我頭先講嗰啲話去選係呃鳩你， 你唔好加呢句啦，你真係講話積極考慮，積極考慮。 嗱，所以咧新界東咧，阿東真係有機會嘅，我話俾你聽。 姚冠東， 嗱，你屌你咪亂撚到咁撚樣咧，真係嘅，佢係有機會嘅，唔係講笑嘅，係咪？所以我甚至乎我即係我覺得街工咧係唔應該唔去選嘅，你梁耀忠就唔好撚去啦。就俾而家呢個後生仔呢個主席去選，係嘛？你大條道理啦，我又冇參加初選，啱唔啱先？你就去選，係嘛？你老母你六張名單、七張名單唔爭在，我有又有一張名單啫嘛，屌你啱唔啱先？係嘛？ 咁唔參加初選嗰啲咪鬼啊？ 你而家參加初選，屌你老尾真係輸撚咗，你試下去選係咪鬼啊？咁而家係要。是要屌参考咗，咁我输撚咗都有得去选喎，黄碧云分咗起码涂谨申我屌你老母100%佢有得去选，我而家话俾你听啦。点可以冇涂谨申嘅立法会。屌你老母立法会冇撚咗涂谨申点会系立法会呀、啊。立法会冇撚咗涂谨申屌你乜咪即系等于屌你乜冇撚咗泛民嗰、那个。吓、 个标记啊， 冇捻咗个标记啊，大佬系嘛，乜捻都唔使做嘅，佢几捻好啊，系咪先？系咪最资深嘅议员、啊，论资排辈，呢、這个最资深你搞捻掂佢，啱唔啱啊？唔捻啱嘅，一定要俾佢选嘅、啊。佢喺立法会佢熟到烂嘅、啊，无论法案委员会乜捻嘢，喂，议事规则佢做咗咁捻多届，系咪熟捻到烂先？一定要有个咁嘅人喺入边噶嘛，系咪？大条道理嘅，保捻住涂谨申。 涂谨申是立法会的定海神针， 系咪？佢哋又可以屌你老母，成日唔捻出席啊，又唔捻投票啊，咁你冇呢啲咁，你点反映到泛民啫？屌你咯，咪真系，系咪？时代已经过去噶啦，大佬，你睇下今次嗰个初选嘅结果，你就知道啦。其实我嘅睇法就系全部都系泛民，屌你老母新旧泛民之别啫。你黄之锋。屌你咩同你楊岳橋有咩分別啫？屌你咩？你話俾我聽，冇分別嘅。 不過黃之鋒因為屌你乜，佢而家頭上個光環屌你老母咁撚耀眼，係咪啊？加上屌你啦咩？喂喂，國際線咪佢一定係冇撚得選嘅，正路就 DQ 佢嘅啦，係咪？咁唔撚 DQ 佢，佢仲威，即係佢一定係香港未來嘅屌你咩？即係共主嚟嘅大佬，啲講笑啊，真係係嘛？江山代有人才出，係咪？屌你嗱呢一個咁嘅屌你即係。而家佢唔係靈童嚟噶，唔好叫佢河童啊！屌你諗下，佢一方之雄嘅香港嘅屌你最撚有前途嘅政治人物嚟噶，呢個係唔係講笑啊？冇唔到你恨噶，即係等於岑子傑，你點諗到佢會有立法會員做啊？係咪？屌你諗下，你打生打死吳文遠咁，你就係身不逢時。你吳文遠唔得咩？唔係唔得嘅喎，話講嘢啊啊，就算即係讀書啊各樣啊，佢唔係唔得嘅喎，係咪？咁冇計啊！你碰啦，係咪？屌你有冇寄生如何生量？咁即係陶君衡啫嘛！屌你諗起撞喺到黃楊大又瓜燈，係咪？屌你諗起咁你有咩辦法啫？你係你呢個係命嚟噶嘛？啱唔啱啊？嗱，所以我哋咧係好應份嘅。我輸撚咗四百倍嚟靚妹，我哋就屌你老母退出江湖，唔係唔簡單，明白？絕不亂賺，係咪？輸一票都係輸，屌你老味，啱唔啱？人哋就唔要你。唔理究竟系咩手段造成，而家再讲呢啲完全冇意义。共产党帮你配票，屌你老母！民主派雷动计划就揾我嚟做对象，屌你！但系你都系俾人雷捻到啊嘛，系咪？你够硬净就俾人雷唔到噶啦，冇捻得讲嘅呢个系，系咪？你哋呢班捻样咧就系唔捻肯认罪，你包括阿毛都系。喂，你屌你零四年入议会系令人眼前一亮，系一个 icon 嚟嘅抗争，系咪？但是你到上一屆，即是说零四、零八、一二，喂，总共做了十二年，好了，就是这么多了。那现在你一六年都还要选了做够了，没十六年，是吧？那没计的嘛，是不是？即是，不是二零二零年又去选了，屌你咪，即是要做够他十六年，零四年一屆。到零八年，零八年一屆到一二年， 一年嚟 三屆啦嘛，大佬係咪？咁呢啲情況一定會出現噶嘛？咁你如果即係喂知道進退嘅幾好咧？你叫我收皮冇撚用嘅，我收撚咗皮，而家咪輪到你收皮咯？屌你問題啫，係咪？一定係咁噶嘛？屌你老母，你賴死唔走，咁啊收皮肉酸啦，定係屌你老母自己自動自覺收皮好咧？佢嗰次咪喝鳩我，叫我收皮嘅，係咪？屌你老味，即係喺個無神論度，咁我阿武哥我收撚咗皮啦，係咪？咁你唔使叫我收皮啦，咁啊嘛，係咪？咁但係而家你咪一樣收皮，係咪？即係選舉，唉，輸贏兵家常事，係咪？咁你輸撚咗，咁你話啊，我下屆我有機會贏，咁你要自己判斷啊嘛，係咪？我夠話，我而家屌你乜？二零二零年九月，我有機會贏咯，係咪？屌唔撚信你做下民意調查啊？係咪？屌你啦咩？我最衰輸錢啦，唔撚見幾廿皮，咁唔係我攞廿皮俾阿鍾庭耀咧，幫我做個民意調查。屌你支唔支持黃毓民參選？屌你老尾啱啊！你冇話唔撚做啊？唔撚做即係點解先？你怕做得出来的结果就是我屌你了，是不是这样先？不是你是一个民意机构来的，你不要屌你了，不要做 bias， 是不是？即是这些东西全部都是，即是我希望大家从我讲的东西里面去思考一下，是不是？政治不是这样玩的，屌你了，你定了这个游戏规则出来，你现在说参考，我屌你个参考，戴耀廷， OK？ 好，休息一阵听电话。